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感谢神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说话，愿神咧赐福俾大家，亦都系让你哋嘅教会咧继续去大大被神使用，去祝福更多嘅人。今日咧好盼望咧同大家一起分享咧，甚至我哋一起去成为天国嘅慕名士。我哋咧记得咧，我初初信耶稣嗰阵时候，我翻嘅教会咧，佢每一个礼拜咧，我哋程序表咧都会去登嗰啲嘅奉献嘅。咁我就会讲佢即系奉献咗几多钱啦，跟住之后入边一个人啦，咁每个礼拜都可以 check 翻噶嘛。咁嗰阵时候咧，初初信耶稣咧，就会间唔中就会睇见，咦有无名氏噶喎咁，啊即系有，跟住你发觉已经又多咗几个无名氏，跟住之后咧就话唔用佢哋嘅名，跟住之后话俾佢听咧佢奉献咗。无名氏当然咧系代表佢哋自己一个心意，亦都咧唔需要特别咧将佢嘅名字咧让人去知道。但可能我哋会发觉咧。无名氏可能同我哋今时今日生活嘅社会系好唔同嘅嗰个嘅方向。你睇下嗰啲嘅筹款，或者你以前咧喺电视机嘅睇嘅时候咧，嗰啲东华三院啊，或者公益金嗰啲筹款咧，嗰啲支票好大噶嘛，吓，即系你唔会见到教会奉献会咁样嘅，系咪？就系嗰啲支票好大嘅，你名会好大嘅，要俾人哋知道，或者咧有相，跟住有佢名字话俾你听咧，佢奉献咗几多，到呢咗几多，可以起呢一座嘅大厦，呢座嘅 building 或者呢个医院。当然唔系呢啲系错事，不过似乎呢个社会就俾你听，应该系要做成咁样嘅，应该系佢哋嘅名字会俾人认识，佢哋嘅名字系俾人纪念，亦都值得咧可以去话俾人哋听咧，话佢哋咧实在做咗好多嘢去祝福呢一个嘅社会。可能我哋都会觉得我哋要去。好似跟隨住呢個社會裏面，人人都要向上爬。我哋嘅名咧要越嚟越高，越嚟越大，越嚟越多人認識咧，先至係啱嘅。有一次咧，去撞翻一個嘅弟兄，那個弟兄咧話咧話俾我聽咧，佢佢就唔係轉咗工啦，咁佢俾張卡片我啦，一睇哇，某某公司嘅 CEO， 好犀利喎，行政總裁喎。跟住問下佢咁點啊？即係你啲咩公司做乜嘢？感覺啊，我哋做緊啲貿易生意。跟住之後佢話咧，係我同我老婆好好嘅拍硬檔，咁佢而家咧其實公司就係得我同我老婆兩個人嘅啫，嚇佢老婆就係經理，佢咧就係 CEO 行政總裁，跟住我嚇咁都要寫行政總裁，佢係咧個名字好睇啲啊嘛，跟住同人傾生意好啲啊嘛，咁兩個人我哋都要去做 CEO， 我哋都要咧可以不斷嘅向上爬，社會話俾我哋聽好合理嘅，當然我哋作為基督徒都唔係叫我哋咧不吃人間煙火。我哋都應該可以咧，係更成功。不過，我哋嘅追求唔係一定係社會或者係其他人眼中裏邊嗰個成功。好似頭先我哋所唱嘅最後一首嘅詩歌係嘛？獻上活祭嘅時候，你留意下詩歌點樣講啊？主耶穌啊，求你用我嘅一生，唔係話主耶穌啊，求你俾我一生非常之成功。聖經並冇一定咁樣講。當然，再講唔係一件錯事。但是讲的时候似乎圣经里面去更加鼓励我们的可以成为天国的无名氏，原来天国的无名氏可以一样拥有非常之大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更加是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但这个世界似乎不一定是这样去行。有一次跟一对夫妇聊天，他说就是 BB 就来出世了，跟着之后他说要赢在起跑线，他已经跟我说了，他说即係到佢 BB 出世大個嗰陣時候咧，想入基督教學校就已經叫我可以幫佢寫嗰啲嘅入學嘅 recommendation。咁我嚇佢未出世喎，咁個係要排定㗎啦。咁跟住之後咧，有一次咧仲同佢傾偈時候仲好笑，佢老公就話俾我聽，佢話啊，琴晚咧老婆咧突然間同我講起國語國嚟，即係對話嘅時候突然間同我講國語，臨瞓嘅時候咧同我講英文。咁我話做乜嘢啊？跟住個老婆話俾我聽，要開始胎教，要俾佢贏在起跑線，即係未出世嘅時候咧，俾佢聽多啲，唔單止廣東話，要去國語，跟住之後咧就好嘅去練埋英文。咁我就同佢講笑，我話咁你應該同你老婆講，應該要去你哋要讀神學，要去讀埋希伯來文同希臘文，等佢一出世嘅時候已經好熟原文聖經，咁好唔好咧？咁佢話不過又冇諗過喎，咁好似要去追求不斷嘅向上，好似好正常。但我哋今日所睇嘅經文咧。卻是似乎跟我們所說的這個社會恰恰的相反。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節那裡這樣說過，當時門徒進前來就問耶穌了，天國裡誰是最大的？你可以想像一下，為什麼當時門徒會問這句問題？ 佢哋问呢个问题，抱住一个咩嘅心态？系咪真系好好奇啊？好想知道究竟天国里边边个系最大啊？咁系咪咁咧？当然唔系啊，似乎系好想问紧，喂，究竟喺天国里边，我哋呢十二个边个最大啊？因为有第二啲经文咧，其实都可以成为咗我哋一个嘅端倪，一个嘅参考嘅。路加福音廿二章廿四至到廿七节咧，亦都有咁样讲。个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就答啦：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嘅，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么？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当时候的门徒也是在这里争论，究竟在他们中间哪一个才伟大。但耶稣就跟他说，他说不是好像其他人这样要去争伟大，要去掌权。相反，他说他自己都是成为了一个榜样，他要去做服侍人的那一个。即是说，换句话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的主，原来跟世人里面那种眼光向上爬，是不是那条路的。另外一段经文呢，其实呢这里的字细一点，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时候呢，都有记得有两个门徒的妈，约翰和雅各的妈妈呢，就去求耶稣。记不记得求耶稣什么？将来在天国的时候，可不可以呢，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这个妈真的很懂求，是吗？真的很犀利，都是很为将来的着想的时候。跟着耶稣就去答他，不单止去答他，他们要喝他这个苦杯。他还要讲的就是，他说叫他们讲，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好像刚才那段的经文一样。但他说人子却不是这样。他说我来验不是要去十名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去作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换句话说，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包括你和我，原来那条路呢，不是好像世人这样向上爬的那条路。所以如果问的时候，究竟我们今天爬着什么？是不是在追求着什么？因为我们是要行着上帝要我们行的路，只是忠心，只是好像今天这段经文说要我们回转像小孩子，不是吧？刚才都说了，都未出世的时候已经想他长大了，未出世的时候已经想他可以胜人一筹，可以快人一步了。但是现在耶稣基督说要我们回转像小孩子。我再请大家读好吗？马太福音十八章二至到四节，唔该。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我想耶稣讲的说话是翻转了当时门徒的想法，也都其实是回应我们今时今日的社会。似乎我们行的路，耶稣要我们行的路，或者他亲自成为我们的榜样，不是在不断向上爬，不是好像我们的名声越来越高，要更多人认识我们，要更多的权力，不是这样。相反，我们其实要回转像小孩子，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要我们学的是这个的榜样。什么才为之回转像小孩子？我们很想我们的皮肤回转像小孩子，是不是？很想我们的很多东西好像回转像小孩子那种活力，但我们却不是很想回转像小孩子那种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可以说事，什么都不可以随自己心意去做，是不是？但耶稣说回转像小孩子，否则的话断不能进天国。也都告诉我们，天国的路不是这样行，天国的路不是我们要好像步步上升那种的行法，相反是我们回转像小孩子。原来像一个谦卑的小孩子才是成为天国的王子，这条的路，这个的身份。那培利牧师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人都认识这位已经回到天父那里的一位的牧者。他在他一生里面带领了很多人信主，去到世界不同各地的地方都是开报道的大会，在他的讲道里面能够将人带到去到上帝的面前。 有一次咧，佢去到一個嘅小鎮嗰度，嚇將要咧為嗰個小鎮裏邊加一個大型嘅報道會。雖然係小鎮啊，但係咧跟住亦都加上周邊嘅地方咧，佢哋預計嗰一晚去聽個培理講道講報道大會嘅人大概有20,000個聽眾。喺嗰日嘅朝頭早咧，佢想去寄一封信。咁你知道啦，去到人生路不熟嘅一個小鎮裏邊咧，佢當然唔係好識路嘅。佢就咧好勉強去問咗人哋大概咧點樣行去嗰間郵局。於是佢就攞住嗰個信件就行去啦咁。啊，點知咧行下嘅時候就蕩失咗路。啊，咁當時候冇而家咁方便啦，冇 GPS 啦，又冇 Google 去問啦。啊，咁於是咧佢就見到喺街角嘅時候咧見到一個嘅小朋友，咁佢就去同嗰個小朋友傾，啊問下佢知唔知道郵局喺邊一度啊？呢個小朋友咧喺當度喺當地度住嘅，故之然好熟啦。於是就帶佢去。我去到嗰個郵局嘅時候咧，咁啊郭培理就係寄咗順利寄咗封信啦。跟住就好多謝呢個小朋友，就同佢講：小朋友啊，我今晚咧會有一個大型嘅報道聚會，我邀請你嚟聽啊，好唔好啊？我希望咧你嚟到嘅時候咧，安排你坐喺最前嗰行，我想同你去講天國嘅道理，點樣可以咧得著救贖進天國？啊，這個小朋友咧又好叻喎，佢望住郭培理，佢就話：我諗下先啦，係點解啊？佢話：因為你連郵局都唔識去，我驚你都未必識路去天國喎。當然我們知道是一個的開玩笑，但是真的原來耶穌基督說真正要可以去找尋找天國的路，要去回轉像小孩子才在天國裡面去最大。我們不是要去憑人的話幫我們聽的路去到天國，去到追隨耶穌基督，相反是耶穌基督親自成為了榜樣，教我們回轉像小孩子。所以他自己說，他說就是他就是不是受人的服侍，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他真正成為了那個回轉像小孩子的榜樣。除了葛培理，也可以說一下剛剛已故的教宗，現在選了新的教宗，這個是已故的教宗。他在他一次的聚會裡面，他對著一班的司徒這樣說，他說耶穌不是以一種企業家的態度去行事，這種的態度不行的。企業家的意思是什麼呢？是很把握的機會，跟著很有野心的要向上，要去擴展。他說我們是要傳福音，耶穌的救贖都要傳到更遠的地方，不過那條路不是好像一個企業家要去生意越做越大那種的心態，相反他好像是謙卑服侍舍己那種的生命，原來是將人帶到去到基督的面前。就好像今天這段的經文這樣說，要我們回轉像小孩子，以致在天國裏面才是最大的。小孩子就是這麼單純的了，好像剛才去回應葛培理的那個的小朋友一樣。有一次呢，有一間教會就邀請那些的小朋友去寫信給上帝，說你喜歡去跟上帝說什麼，去問他什麼都可以的，但是呢你們閱讀主可能都有試過，是不是？他們就寫信了，其中呢有一個小朋友這樣說，他就問上帝，他說：上帝啊，上帝，我想問下你呢一樣很有趣的事。他說我剛剛昨天去完動物園，我看見那些長頸鹿，那些頸那麼長的，那麼奇怪的，我想問下你，你是真的創造他的時候是想這樣的，還是其實是發生什麼意外才變成這樣的呢？很有趣的問題，就是問上帝的創造會是這樣的。另外一個小朋友就問了，他說呢我昨天出席了個婚禮，他說看到婚禮的時候，他說不是出席教堂應該很莊重的嗎？我看到那兩個人石石在那裡，可以的？可以在教堂裡面這樣公開石石的？跟著另一個小朋友他更加說，他寫封信給上帝，他說：上帝，上帝，我在聖經裡面知道原來上帝你是愛世人，每一個的人你都愛的。他說我一定很難的了，因為我家裡只有那四個人，我都覺得很難愛那幾個，另外那幾個人即可能阿爸阿媽同埋佢細佬，佢都好難去愛。回轉像小孩子，可能就係嗰份嘅好單純。我哋好多嘢，我哋唔一定識，但係就係去到好單純嘅，去到追隨上帝自己，就係、是、恰恰同呢一個嘅世界好唔同。這個世界話俾我哋聽，社會咧係從冇人識要去成為咗顯赫嘅人物，先至叫做成功，係嘛？英文係 from nobody to somebody。個個都是這樣的，如果你做了一份工5年、10年都是原地踏步的時候，人家可能會覺得哎呀，原來你都是沒什麼出息，都是有些失敗，是不是？ 我就早嗰排先同頂姊妹傾，佢話咧佢有嗰晚唔得閒，咁我做咩咁唔得閒啊？咁即係佢話因為嗰晚有聚會，有同學嘅聚會，佢話其實佢好唔想去嘅，因為啲同學聚會咧通常一齊冇見咁耐嘅時候會講咩㗎？佢話第一咧就係一嚟到就派卡片，就好似頭先嗰個咁樣 CEO 咧派卡片，跟住之後坐低嘅就問下咧，即係近排做乜嘢啊？啊，即係賺幾多錢啊？有邊度住咗嗰間大屋啊？咁佢話係覺得好失敗，自己咩都冇，關我唔想去嘅。啊，但係咧即係有啲人又成日都講話，冇見咁耐嚟啦咁，啊佢去，好想好多嘅比較。好似咧，我哋唔係要成為 somebody 嘅時候咧，就唔得噶啦。有時候甚至乎去到基督教嘅圈子裏面都係咁嘅。我記得我出嚟奉獻侍奉上帝嘅時候，跟住之後咧，好多人就問係你幾時由傳道人先至升做牧師啊？咁到我被按牧嘅時候咧，教會頂姊妹又好好嘅，但係咧我有時候唔好識回應佢哋，佢哋同我握手，佢話：葉牧師，恭喜你升職啊！咁我諗下又唔係升職喎，當然即係嗰種嘅教會而嚟嘅 affirmations 嗰種嘅肯定係開心嘅，係感恩嘅，但係唔係升職噶嘛。到我做主任牧師嘅時候咧，我哋冇一個特別嘅儀式，係有一個嘅特別嘅就職典禮啊。跟住之後咧，做主任牧師嘅時候又係啦，又再一次寫信寫嗰啲嘅卡嘅時候，恭喜葉牧師成為咗升職做主任牧師。我話大家係唔同嘅位置啫，唔係升職，但係好難避免原來有咁樣嘅諗法。但甚至乎咧，連教牧嘅彼此嘅聚會裏面都會咁樣嘅喎，都會咁樣去互相恭賀，跟住甚至乎咧仲會講啦，即係就算唔係好識嘅，頭先就講啦，同學會咧一齊聚會嘅時候就派卡片啦，牧師同牧師之間一齊嚟聚會嘅時候，好多時候會講乜嘢咧？就講下啊，你而家喺邊度牧會啊？跟住第二句咧就會自然會問噶啦，你知會問咩啊？你教會幾多人？问嚟做咩啫？点解我咁自然咁样问嘅咧？咁你咁自然咁样问又即系，你教会几多人？咁就视乎你有几大嘅 size 咧，就等于你牧会有几成功，你系咪几出名？几后去到几 top 啦？啊，系咪咁？咁甚至乎其实都系嘅。我哋事实上都发觉有某一啲聚会嘅讲员咧，我哋都好标榜呢样嘢嘅，特别要写出嚟，佢系某某啊，直堂直咗20间教会。咁又即係我又真係講俾你聽一個都幾我又唔係吃不到嘅葡萄是酸的啊！即係老實講俾你聽，但我真係聽過一個台灣國語嘅一個嘅聚會，我聽咗半個鐘頭都未到嗰個講員講嘢，係前面嗰半個鐘頭係嗰個人介紹緊嗰個講員。咁但係到個講員嚟嘅時候咧，點知佢繼續去回應緊俾人介紹嘅嘢。都未入去個講題，佢就不斷去講。佢話雖然佢係好謙卑嘅，佢講過：，真係上帝嘅恩典，佢真係上帝嘅感恩。不過咧，我就藉咗20間教會，跟住就逐間教會去講。有時候會唔會我哋自己都好自然，我哋都去融入咗呢一種向上爬、呢一種成功嗰種嘅感受？我再講唔係錯事，不過係咪成為咗我哋追求嘅目標？是不是要成為我們覺得要去達到這個地步？但相反，耶穌基督說更重要的呢，原來可以在天國裡面的是從顯赫可以成為了無名氏。原來 from somebody to nobody 是耶穌基督告訴我們一個更大的一個體會和學習。我們知道在聖經裡面有一卷很重要的書卷叫羅馬書，是不是使徒保羅寫的？但我想問一下，你知唔知道羅馬嘅教會係邊個建立噶？知唔知道啊？主學嘅時候有冇上過羅馬嘅教會係邊個建立噶？係咪保羅啊？我哋知道唔係保羅啊。天主教會話俾你聽係彼得，但係其實唔係嘅，係冇人知道呢個咁有影響力嘅羅馬嘅教會係邊個建立，冇人知啊，亦都。講緊原來有時候成為咗天國嘅無名氏。孟加倫牧師係佢係研究教會歷史嘅，楊英球博士亦都寫咗咧佢兩大冊講關於教會歷史好多唔同嘅人物。佢哋不約而同講一句嘅説話，佢話教會嘅歷史咧，教會嘅被建立咧係由無數嘅無名氏被建立嘅。 今日我哋知道嗰啲名咧，只不过系好冰山一角嘅一部分嚟嘅啫。更多更多，其实系冇无名氏，但系咁样教会系被一间一间去建立起嚟，将人带到耶稣基督嘅面前。所以让我哋嘅眼光唔系净系放喺呢啲有名、好显赫嘅人，系感恩。但系其实上帝用咗更多更多嘅无名氏去建立佢嘅教会。换句话讲，你同埋我都一样。今日你同埋我唔系要去追求让人去认识我哋嘅名字，或者要去数算我哋有几多威水史，亦都唔需要去担心或者觉得自己咧好不配，因为我哋只不过系 nobody， 我哋系无名氏，我哋所做到嘅好少。因为上帝嘅国教会就系由你同埋我呢啲无名氏所建立。唔好讲除咗讲罗马嘅教会啊，希伯来书啦，啊头先咧。姊妹和我们在领师的时候都有读了希伯来书，是吧？希伯来书的信息很特别的，讲着耶稣基督是一个大祭司的身份，讲着他进到去那个幔子里面，藉着他的血叫我们打通了这条路去到跟父神那种的 和合，并且讲着可以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座，这些全部都是希伯来书的信息。但你知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这一辣的提议呢，就是歷世歷代的教會的歷史的人就可以提議告訴你們希伯來書的作者是哪一個，保羅、巴拿巴、提摩太、伯基拉、阿居拉、阿波羅、西拉、路加，有人甚至乎這樣講笑，他說只要在聖經裡面出現過那些名字 都可以幫你 去提議是不是希伯來書的作者。有一個教父講得很好，俄里根，他就講一句話，他說只有神自己才可以肯定知道哪一個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即是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认识，是一个无名氏，但希伯来书的信息却是被大大使用，祝福了你和我，鼓励了你和我去到上帝的跟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去甘于成为了天国的无名氏，就好像这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要去谦卑像这小孩子，在天国里面才是最大。所以谦卑我们能够学习好似像小孩子一样，而唔系去提升自己嗰个嘅能力或者个权柄。小孩子亦都另外嘅特色就系我哋要倚靠同埋信靠。我哋好想小孩子快啲大个，可能你嘅凑你嘅小朋友嘅时候都系咁，系咪？我记得我啲亲戚嗰个嘅我侄仔两岁半嘅啫嘛，佢阿妈就已经同佢讲过你大个噶啦，你要自己刷牙啦。因為妹妹又出了世，你要照顧妹妹兩歲半而已。但到她自己說我要自己行自己話事的時候， 你小啊，你不可以這樣的。即有時候很 confused， 她已經大還是小呢？我們很想她快點大個。大個的時候好像很獨立。現在就告訴我們要回轉像小孩子，上帝告訴我們你一世都要依靠上帝的。一世都要依靠上帝。我們要謙卑下來，依賴神。依靠神，回转像小孩子不是幼稚，不是叫我们没有智慧、没有知识，不是，而是只不过要我们好像那种的单纯、那种的纯良，并且最后呢，我们要被慢慢建立起个品格起来，而不是成为了其他人竞争的一部分。社会是叫我们不断竞争向上，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卢云呢，他有一本书叫做《向下的移动》，因为刚才我们都讲了，我们的社会告诉我们 upward mobility， 我们要不断向上才是好的。但他就写一本书，他说我们要向下的 downward 的 mobility。 他就说，他说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亲自成为了这个反文化的一个榜样。特别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这样说，第二章第六节，他说认到耶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然上帝就将他升为至高了，后来的经文是不是？但是不可以调转的，不是调转，不是我要去升为至高所以我要谦卑，不是，就是自然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能够可以成为影响人更多的一个的生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请大家读埋第五、第六节两节的经文。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揣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当然有机会详细的时候你可以详细去看，小子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不断重复的一个的字眼来的，很强调小子。而在这里都一样，讲紧要回转像小孩子嘛，就好似一个小孩子咁，我哋要成为一个小孩子嘅样式，亦都要同样咧，我哋要去珍惜其他我哋嘅同路人，就好似小孩子咁。并且佢话，如果你几乜嘢人令到绊跌咗另外一个嘅小孩子嘅时候咧，就不如将呢啲嘅大磨石，你睇下啲大磨石几犀利啊！好重好多吨嘅，要踩喺颈项上面，沉喺海里边，系一个好大嘅刑罚。所以换句话讲，其实上帝是要我们建立一个彼此成为了小子，彼此成为了小孩子的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有爱互相接纳互相保守的一个这样的群体。一个教会的群体就是帮助我们去品尝天国的滋味。大家呢有没有试过礼拜日下午去 Costco 啊？不去了太多人了。去 Costco 的时候，其中一样嘢咧，就算你唔系礼拜日去啦，你去 Costco 嘅时候，其中一样嘢你都知道有试食噶嘛，系嘛？你试过咧，真系我都试过好多次，一试食唔试就犹自可。啊，试咗咧，咁又觉得几好食，咁就会买咯。再加上有少少压力噶嘛，系咪？即系个人睇住你喺度食咁样嘅时候，咁啊真系好多次啊试咗嘅时候，会买。事实上咧，有试过几种嘅产品或者几种嘅嘢食咧。如果我不是试了呢，我是不会买的。所以原来真的试食是有帮助。其实今天教会的生活就是我们试食。我们品尝天国的滋味是这样。不过没有人讲教会是完美的。我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到都已经讲过了。不过上帝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群体就要学习是成为 sample 和 example。两个有少少分别的，虽然是吗？sample 就是那种样板告诉你，天国的子民就是这样的，回转像小孩子就是应该这样的 sample。 另外 example 呢是一个榜样，给全世界的人看到，原来呢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 example， 一个榜样来的，去跟随上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到在门栏会平安堂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建立可以成为无名氏的天国的小子的一份子，可以成为 sample，成为 example 去敬拜神、经历神、见证神。我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神啊，你叫我们不是完全脱离这个世间的文化，也都无需要每一个的文化的取向我们都要去背道而行。但你今天经文里面也都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当这个的社会世界不断涌挤我们要向上爬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是一生被你使用和忠心。你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是要我们回转像小孩子，是一个谦卑的路，是一个我们依靠你的人生，是一个见证你荣耀你的群体。主啊，求你使用祝福和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可以学习谦卑回转像小孩子，去荣耀你，发挥那个生命的影响力，将人带到你的跟前。我们求你继续祝福平安堂，可能我们很多的资源我们不及其他的教会，又或者我们暂时都仍然是需要等待你为我们预备的牧者，但我们不需要轻看，因为我们这一班无名氏被你聚集起来，就是要我们能够彼此的建立，去建立起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求你使用，求你祝福，祈祷奉靠主耶稣名字求，阿们。愿神祝福大家。